人，我们在仁济医院前面遇到一个，看到有一个修女，她的修女服，左胸前有一个红色的十字，绣一个红色的十字架。 我们是不是来到人家头前？ 没有，其实也还好。 逆向来的。 是。我们现在在广州街跟那个梧州街，就是沙西米啊哈，沙西米的梧州街，还有什么我都那个。 哦，哇哦！ 哦，这边刚好梧州街这边刚好有那个。龙山，哦，有一个方向啊，就照一个方向来走。前面比较多。Free jazz, soul jazz, soul, Albert Ayler, chill, Black Ghost, yo bro, check it out yo, check it out yo. 开路啊，婉玉没来真的太可惜了。 在让你走路，不是你自己主动走的。 你怎么知道？ 他们都这样讲。 你进入研究所变成论文在让你活着，不是你写论文。 没有，他那个袖口一定有重物的、啊。袖口或者是肩头一定有重物。 那个月班， 不 是死虫重吗？ 没有，这一定要有人推车啊。他那个 bandwagon 一定要有人推车啊。 撞摔了。 没有，你这个还不是用那种。开架是货车装载的。 看过最厉害的庆典就是那个。 哇，大奖啊！ 这是最恐怖，我看过最恐怖的。 我看到他有一个绑一个贝果在胸口， 嗨贝果，嗨，真的很损哎，真将军啊，损将军。 我以前当兵的时候有一个学弟，他就是有做枕头，然后。他有告诉我很多很有趣的故事。 们现在经过了山水阶底。我们有林家的舒服王爷。北斗神拳有没有？ 他们都在消毒啊！ 没有，他就是说每一个错就是。就是说有那个王爷还是什么， thank you. 电子的鞭炮就是预录好，然后用扩音器放的鞭炮。可是我们还是看到、听到有很多真正的鞭炮在。号角，台湾的VVZ侪了， 拍谁？ 还有在录吗？ 啊， 还在录吗？ 嗯，是有、哦。